我差点炖了龙王三太子。 欢迎收听由红瑶原著，林少侠领衔，又玄幻又搞笑又浪漫的有声剧 《龙子驾到》， 铃声剧房制作，喜马拉雅授权播出。第104集。橙子听了这话陷入沉默，痛苦的心情也稍稍感到了安慰，悲伤却充斥在心口，久久不散。离的心中激荡得难以平静，一场翻天覆地的阴谋险些要得逞啊，没想到一向乖顺的水妖居然隐藏了叛逆的反心。其实一直以来本性平和淡雅的离本来就很反感龙族将水妖作为奴隶驱使，任意剥夺其自由和生命的行径，多次向龙王提起要给水妖族相对平等的生存地位的想法，龙王都不屑一顾，父子俩的关系甚至因此闹得很僵。龙族自恃高傲，将所谓的低等种族的生命视为草芥的行为，也是离不愿承袭太子位的原因之一。如果龙王能够略听进去一些他的规劝，或许就不会形成今天这等难以收拾的局面了。幸好事情中出现了几个对方意料之外的变数，一是与他们一起进陈城的月息公主救走了他的两个哥哥，有林玄海接受他们一定能得到庇护和救治；另一个就是水妖公主莫武，在关键时候忤逆了他的父亲，魔王复活的计划也就被破坏了。还有就是他们没有想到最后一名活祭那么难缠吧。现在的林渊海局势肯定混乱，那些造反的水妖数量巨大，虽然失了首领，但水妖的迷魂术相当厉害，水妖的小头目凭借迷魂术足可以暂时掌握住兵权，野心既起，短时间内全部压服不是一件易事。虽有父王在，可是毕竟几名龙子受伤的受伤，失踪的失踪，没有了左臂右膀的相助，很容易给其他心存不轨的异族造成可乘之机，王权倾覆的危险依然存在。想到这里，离的心中很是焦虑，恨不能立刻回到海中。可恨的是身上伤势尚重，现在贸然返回非但帮不上忙，如果落入不怀好意的人手中更会添乱。腰上被稍稍紧了一下。 离子，你放心，有红毛他们在，林渊海不会有事的，你安心养好伤再过去帮忙。 离微微一笑，甜腻的滋味漫开来，紧紧地拥住怀里的人。橙子轻声说， 莫武他不知道是不是已经…… 语气中深深的哀伤。莫武真是一个让人想不透的角色呢。水妖王说的那句， 多年前你为了他甘愿抹杀记忆弃父王而去，去到他孝子身边， 这句话其中大有文章啊。也许只有莫武本人才能够解开关于他的一切谜团，如果他已经抱着自己的秘密陷入深深的泥沙，那么臣会不会悔痛终生呢？感受着怀中的人身体传来的温度，李庆幸握住了自己的幸福没有放手。一阵丝丝缕缕的麻痒从胸前传来，传遍身体直至四肢末端，让橙子在半睡半醒中被一种微烫的舒适包围，一阵惬意的哼哼溢出他的喉咙，身体也随之扭动了一下。随着他的反应，一声抑制不住的闷哼从自己胸前传出，橙子终于有了一丝清醒，半睁开水雾迷蒙的双眸，顺着声音望去，啊，这大清早的离就在乱舔，虽然是有一下没一下的挑逗着，小蛇一般轻叹的感觉让橙子难受的想要推开离，那最轻柔的厮磨却是最大的诱惑。 本能的渴望更强烈的接触，纠缠感受的最终结果，居然是挺了一下胸脯，将更多的美食送到梨的嘴边。感觉到橙子清醒的迎合，一只手袭上了被冷落的另外一侧，徐徐的用力，橙子轻仰了一下下巴，伴着紊乱的呼吸，难以抑制的呻吟了几声，脑子越发迷乱了。梨的身子紧绷了一下，两个人的身体更紧密的相贴，只想要分享橙子身体的温热，下腹的炙热紧紧抵在橙子腿侧，突然感受到的抵触换回了橙子一丝清明的意识。他忽然想到了梨的身体状况，手指柔软的插进了梨的发丝，纠缠了一下，哼哼一声， 不行。 梨的嘴唇迅速地游走过来，封住他的多嘴多舌。不行，与其死于欲火焚身，不如死于运动过度。滑软的舌探去，细致的扫过，邀橙子一起缠绵。热辣的唇舌纠缠很快让橙子丧失了基本的发言权，意识也渐渐沦陷了，只有鼻尖发出呜呜的声音。与其说是在抗议，倒像是在央求更多。梨的舌尖滑向橙子的耳朵，在耳廓间探索一圈，牙齿衔住了耳珠轻咬一番，再到橙子的颈间种下了朵朵桃花。他就像沉浸在了绚丽的梦幻里，眼神炙热而茫然，没有任何动作，只是一阵一阵的颤抖，以及嘴里不时的深喘声。梨满意的看到橙子已经完全忘记了反对的初衷，他的脸上泛起了奇异的红晕，既像是痛苦又像是欢愉，鼻尖传出一阵阵呢喃之声，上身前耸，腰部也回应着手指的动作，难耐地扭动了一下。 梨子 轻启双唇，喃喃地唤了一声，手指缠入梨的发间。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同样有意思。